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月定堂的房门本来是由内上锁的，但现在门锁被破坏了，肯定是有人闯进来并盗走了箱子，总不可能是他自己梦游把箱子搬出去。 哎呀呀，你怎么还傻不愣登的呀？ 那个姓林的就是他带来的，你催他又有什么用？说不定他们俩合起伙来骗我们呢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把佛塔带走，省得被惦记。 二老爷扑上来揪住月定堂的衣襟。 姓林的去哪儿了？我要他偿命。 天阴沉沉的，阳光撕不开缝隙，一如官家人的心情。月定堂低头看一眼怀表，此时是早上六点，东方吐白，万物苏醒。官家五兄弟全到齐了，连三老爷关书之也被人拽了过来，手里没有平时习惯拿捏的刻刀，空落落的，两手时不时在扶手和大腿之间来回摸索，试图找回熟悉的工具。月定堂扶着咚咚直跳的太阳穴，眼睛望着碎了一地的花瓶和不翼而飞的箱子钥匙，耳朵则在听着众人七嘴八舌说起事情经过。 昨天本来不需要我值夜班，我还想着能睡个好觉了，谁知啊，刚躺下没多久就听见二老爷大喊，杀人了，杀人了。我一个机灵从床上跳起来，胡乱披了件外衣就往外跑，然后我就瞧见二老爷抱着躺在地上的二奶奶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也是被他叫声惊醒的，他叫的那像杀猪一样啊。 我过来的时候老二在那儿嚎了半天，基本上所有人都被他叫醒了。我们进屋一看，只有定堂还在睡，灵书跟箱子早就没了。我立马让人去前后门查看，发现平时下人采买进出的后门是掩着的，门栓没有被损坏，仅仅是从里面被打开，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家有内奸。 二老爷双目尽赤，强忍热泪，嘴角一抽一抽，大部分时间呆滞看着地上的花瓶碎片，偶尔狠狠瞪向月定堂，似乎想要扑上去狠狠咬一口，将抓不到凶手的怨愤都发泄在他的身上。吴老爷睡眼惺忪，目光呆滞，明显一副神游太虚不在状态的模样。老袁也来了，他虽有资格入座却未入座，竖着手站在门边，神色凝重。至于其他人，二老爷媳妇儿何氏的尸体被二老爷用棉被裹起来，暂时安置在灵书的那个屋子里。棉被之下衣衫凌乱，金口大开，下面的肚兜被扯出来，春光乍泄，下半身裤子也被拖到腿根。月定堂刚刚是亲眼见过的，这位二奶奶的情状的确像极了被人凌辱过。可若非要说是灵书兽性大发，先如女眷而后携宝逃亡的话。 老二，我有件事儿闹不明白，还请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你的院子跟定堂他们这个院子也是有段路程，你媳妇儿为何大半夜不睡觉跑到人家院子里来啊？这知道的人说二奶奶关心久未见面的外甥，来瞧瞧他起居饮食习不习惯，这不知道的恐怕就要胡乱嚼舌根子了吧。 你 哼，该不会真让我给猜中了吧。哼，我弟妹还真是看上了姓林的小白脸，大半夜的过来送人暖炕呢啊，却没想到被人杀害抛尸夺宝而逃。 滚你娘的， 你敢打我。 二老爷怒吼一声，从椅子上跳起，扑向大老爷就是一顿老拳。大老爷猝不及防，挨揍两拳，噔噔后退几步，旋即反应过来也扑上去反击，两人顿时扭打作一团，旁人都看呆了。 两位老爷别打了，别打了。 二老爷身边的老李刚想过去拦着，冷不丁也挨了一拳，哎呦呦一屁股坐在地上。 哎呦，老爷，哎，别打了。 哎呦，哎，哎，哎呦。 但两人都上了年纪，想打架也有心无力，很快从扭打变成揪着对方衣襟喘气，四只眼睛斗鸡一样狠狠盯住对方，好似拳头不够用，随时可以用牙齿补上。上前劝架的人七嘴八舌，主意一个接着一个。 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要不报官吧？ 报什么官？警察来了就要先讹诈，最后案子查不出来，还得倾家荡产。 哎呀，二奶奶死得不光彩，不如先报个疾病下葬，不然传出去，官家上下就别做人了，连带还会连累小辈们的婚事啊。 被围在人群之中的二老爷忽然一声哀嚎，哇的哭了出来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一边哭还一边捶地。 哎呀，我命太苦了，爹呀，你走的时候怎么也不把我带走啊？我现在是爹也没了，老婆也没了，谁都能欺负我。 我说老二，你可别丢人了啊！再哭，把左邻右舍都引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二弟妹的死因可真瞒不住了啊！外头风言风语，全都会奚落我们官家的名声。 大哥，二嫂都死了，你能不能有点良心？到底是报官还是私了，咱们得先有个章程。 良心？你问问老二有没有良心，他有良心就不会对定堂又是巴结又是讨好，还把自己的媳妇送过来，不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想要那座佛塔吗？ 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 众人像被捏住嗓子的公鸭，顿时噤声，整齐一致回头，桌上的茶具通通被月定堂扫下去，稀里哗啦一个不落，加上花瓶碎片，那可真是满目的岁岁平安，花开富贵。 我昨日跟营所约好，中午时分去市政公署，那边会有人来接我，你们现在不安静下来，明日我就索性把这些事情捅出去，让大家都落个不安生。 他句句平淡，但说出来的话却成功让所有人闭嘴。小小的厅堂里一派寂静，地上坐着躺着的，弯腰劝架的，旁边站着看好戏的，都僵在半空，宛若一部滑稽电影被强行按了暂停。 关其之，我问你，昨天半夜你妻子为何会在我这里被杀？她来这里做什么？ 二老爷张了张口，刚刚被大老爷打破的嘴角渗出血，他这才感觉到疼，伸手摸了一下。这个问题是二老爷无论如何也逃避不过去的。大老爷问的时候，他可以用打架来回应，这次所有目光再次集中在他身上，却容不得他逃避。 他回去之后对那佛塔是念念不忘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说佛菩萨在给他招手，让他皈依佛门。他很想再看一眼那佛塔的样子，我怎么劝也劝不住啊！没想到我睡着之后，他一个人就偷偷溜过去了。我更没想到，姓林的居然。 哼，你这话也就骗骗小孩子，大半夜去外甥的院子偷偷摸摸进去，就为了看一眼佛塔，他不知道箱子上了锁，那他不还得问外甥拿钥匙？既然如此，那为何不能光天化日大大方方的去看呢？你拿菩萨说谎也不怕天打雷劈？说白了，不就是想偷箱子吗？你便是他一时想差了，这不是没偷成吗？人都死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啊？ 哎呀，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当务之急是先找到灵叔。定堂， 他是你的下属，你对他应该有所了解，怎么才能找到人？你说吧。 岳定堂没有说话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他在一点点回想捋顺。花瓶碎了，钥匙没了，知道钥匙在花瓶里的只有林叔，箱子很可能是他偷的，但何氏的死却是个意外。岳定堂相信林叔的计划里肯定没有何氏，以林叔的行事风格更加不可能去凌辱何氏，哪怕何氏再年轻再漂亮，可林叔要什么女人没有，他是勾勾手指就可以有无数美人愿意前仆后继倒贴的，区区一个何氏根本就算不着什么，林叔根本没必要那么做。那既然不是林叔，会是谁呢？难道中间还有别的人来过？是在林叔之前，还是在他之后？又或者是林叔的同党？岳定堂不由抬头，将目光投向站在门边的老袁。天色渐渐更亮了些，虽然还阴沉未退，总算照得屋子里有些光线，但老袁背对门口，脸朝内，表情依旧让人看不清。 老袁，你觉得此事应不应该报官？ 众人没想到他会问老袁，不由都望向门口。老袁似也没想到岳定堂会问自己，一时沉默。 岳少爷，这事想瞒恐怕是瞒不住，早上有俄国人和日本人在场，明日您又要去市政公署，不过是大事化小还是想彻底闹大，就得看您和各位老爷的意思了。 我也是这样想，既然如此，就先等我见了市政公署的人再说吧。等会儿天一亮，我还要上山祭拜老太爷。 你别是想逃走吧？你是怕我们对佛塔起义，为了杜绝后患，直接让姓林的带走佛塔，对外谎称被盗，然后后脚再与他会合？只是何事正好撞破了你们的好事，这才引来杀身之祸。 您自己重复一遍您刚刚说的话，看有谁能信。这里的舅舅们再生疏，也终归是舅舅，我怎么可能宁愿相信一个外姓人，也不相信自己的舅舅？ 好了好了，你二舅现在气急攻心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天一亮，我们先报警，凶手得找，佛塔得找，二弟妹的丧事也需要操办。哎，正好爹刚走不久，一应东西还在，也无需怎么准备。 不行，这事儿不了，哪儿也不能去。 岳定堂终究还是上不了山，拜不了老太爷，因为二老爷死活不肯放他走，还直接扑上来抱着他的大腿不肯松手。众人拖开了他，四老爷直接让人一棍子把人打晕拖下去。岳定堂终于得以仔细端详何氏的尸身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